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就即係而家我相信大家都要預期我哋第一節啊，我哋要講講個疫情嘅最新發展係嘛？ 係嚇，即係或者同啲有咩相關嗰啲科技消息咁樣啦 嚇。係啊，如果唔係咧，就大家會有少少 panic 啦，因為咧我哋一講咧，我哋剛才講啲真係樂觀嘅消息啊，有藥，有藥試緊，啲藥可能醫到人嚇，我哋首先要即係講呢樣嘢先啦。咁係唔係咧？就要揾阿陳志恒博士去評論一下。 要時間試咯，簡單啲講就係嚇咁，但係啲最新嘅進展都可以同大家報道一下嘅。係 嗱，所謂最新進展咧，就美國咧就有個藥物嘅檢查機制嘅，就唔係話唉呢只藥咧即係能醫百病咧，你就可以拎出嚟就去賣嘅。如果你觸犯咗條法例咧，即係如果你啲藥其實係醫唔到人嘅，而你又拎出嚟賣咧，隨時監咗你坐啊！咁、那、嗰個藥咧就應該係叫做 FDA 係咪？就即係 嗰機構啦嚇，即係 Food and Drugs 嚇、啊，即係其實你話世界上咧好多處方，即係或者係尤其是西藥啊，都有一套叫做藥物註冊制度嘅，即係嗰只藥本身有咩副作用啊，用嗰個量要係幾多啊，針對咩症狀咧？咁其實全部係寫到一清二楚嘅嚇，咁、而且無論喺藥劑學邊個資料要寫清楚，同埋喺嗰個你就算有呢只藥嚇，喺嗰個國家能唔能夠用咧？咁其實應該每一個嘅發達國家咧，都有一個佢哋嘅藥物嘅檢測啊、審查啊，同埋如果有新藥嘅時候，係決定去批唔批出呢啲個註冊啊，呢啲咁嘅制度咯。咁即係 FDA 咁本身就係美國嘅相關機構啦。咁你香港都有一個藥物註冊嘅制度嘅。咁但係譬如你話咧，就算我哋平時用好多make in 美國嘅一啲嘅一啲叫做所謂保健產品，甚至藥物產品咧。其中啲廣告好中意都買一樣嘢嘅，就 FDA 認可嘅嚇。咁、但係我想講就係話咧，如果連 FDA 都唔認可咧，即係連最基本嗰陣都過唔到咧，你即係連呢樣佢都唔睇咧，你真係連試都唔好試，係咪？ 係係 嚇，即係俾咗 FDA 認可，即係佢已經過咗最基本嗰陣。講得難聽啲係咩咧？就你如果照足指示用咧，就食你唔死嘅。但係有冇效咧？就見仁見智啦嚇。即係到正式係真係成為一個叫做臨床處方藥咧，咁佢有當然又有另外一套更加專業嘅一個藥物方面嘅註冊，就唔係 FDA 嗰個 level 咯。 係啊，咁但係大家知道，譬如中藥方面就冇相關嘅一個咁嘅即係監管嘅制度啦嚇。咁但係呢個歷史嘅因素，我哋唔去多講啦。不過我哋而家睇呢個咧，就唔係所謂一個簡單嘅 authorization 咧，唔係一個簡單嘅批准啦。呢個 emergency authorization。是緊急的批准，那我們怎麼理解這個講法呢？ 即是通常呢，你說你要去得到一個認可，同埋就係話批准一個註冊，咁其實好多嘅科學上符合科學嘅測試你要去做㗎嘛。臨床證明係點點點嚇，咁但係呢，其實呢對於呢啲咁嘅即係 FDA 呀呢啲機構呢，其實好多時佢哋都有一套叫做，因為你可以叫一個叫 fast track 啦，就係專係應付緊急情況去用。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諗到嘅，喺過往你話就算20世紀初呢，整個人類社會都好嚴重地受到傳染病嗰個嘅危害嘅，咁大家都會諗到就係話，會唔會有啲情況係出現一個好緊急嘅傳染病？但係呢隻藥本身佢未得到一個廣泛嘅驗證，但係已經係相信係好有效，咁但係嗰個審批可能係耐嘅時候，會唔會有個好似一個 fast track 咁嘅嘢，就批准俾佢哋可以係即係即刻拎去臨床度試啦嚇？咁 FDA 佢本身有呢套咁嘅制度咯。 係啊， 咁其實咧我哋最近接觸到嘅，而家咁講啊，到目前呢個節目為止，到今日為止啦，就有兩隻呢一個藥咧，就聲稱自己咧係會對呢一個武漢肺炎嘅治療係有效，可以壓抑到嗰個病毒嘅數量，同埋減輕嗰個症狀。咁咧，佢未得到全面臨床去證實係有實效嘅。但係初步有啲證據顯示佢應該有用嚇。咁但係即係個科學個證據個力度未夠。但係咧，而家就 FDA 基本上就批咗咧。一隻就是那個瑞德西韋啦，即係先前話講係原本攞嚟係伊波拉嗰只實驗嘅藥啦。後來對於伊波拉就好似唔係幾 work 嘅，但係而家就話佢再俾一個註冊，佢就可以俾佢咧攞嚟去試一下俾人去醫治嗰個嘅武漢肺炎咁嘅樣嚇。咁另外即係呢個我哋知道啦，其實講緊喺兩個禮拜前咧，我哋有報道過咧，就係話已經係臨床試緊啦 咁然後咧，啱啱最近幾日前咧，就再批咗隻新嘅， 嗯， 就係、是、嗰個咧由法國嗰邊試到出嚟嘅咧，一隻抗一隻抗生素，再加上一隻咧抗藥疾藥嚇，嗰、啊、只叫做即係興氯灰嘅，即係嗰個名字我唔知有冇讀錯啦嚇，呢只咁嘅藥咧，嗰、那個混合治療咧，亦都初步發現話會有啲效咁嘅樣嚇，咁而家嗰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處方咧，亦都得到呢個 FDA 可以批出嚟咧，可以去做臨床去做治療嘅藥物，咁其實批咗呢個臨床許可咧，亦都意味住咧。佢哋即係可以更加實際地去開展呢一個臨床嘅研究，試下呢隻藥得唔得？ 係啊，嗱咁大家就唔好過分樂觀嚇。而家係即係臨床批准啫，即係俾你試嘅。佢冇講明一定得嚇，而且我相信亦都唔係一定得。咁但係咧呢個速度咧已經差唔多可以講史無前例嘅啦，即係從來未試過一個咁批發嘅，只能夠講就得斯得辦。因為而家咧喺美國嗰個感染嘅人數甚至死亡嘅人數咧。是相當之即係嚴峻嘅。 即係如遇無意外，其實你話最後去到六位數字十萬嗰個級數，喺美國嚟講就絕對唔奇㗎啦。 咁、啊、我相信喺近代美國史嚟講，呢個係一個佢哋都未經歷過咁類似、咁大型、咁大型嘅一個瘟疫嘅 嚇。係啦，應該話有現代咁精密嘅數據科技同埋計算科技。即係當即係譬如話，當你有咗電子電腦以嚟，我諗未試過出現一個咁大型嘅咁有殺傷力嘅一個感染咯。 係啊，嚇、啊！咁所以佢哋而家係好急切地咧去做呢啲事情啦嚇。咁、啊、另外即係一個咧就係、是、我諗你都聽聞啦，就係佢哋而家開始大量去生產嗰個 ventilator 個呼吸儀器啊。咁就以前咧就呢啲呼吸儀器係專門嘅廠去做啊嘛，而家唔係，而家連呢啲即係稍微有技術水平嘅工廠咧，大規模走去做啊！ 都唔好話去到工廠啦，直頭即係你發覺咧，佢哋又係幾戰齊發嘅，即係好睇到就係佢哋而且咁幾戰齊發就唔係話純粹係一個。民間的力量啦，而且是結合了他們本身的產業的力量咧，即係非常之大。咁、嗯、呢個我要即係補充一點就係話啦，大家睇到個美國確診人數一下子可以上得咁急咧，其實咧你話相比於其他國家嚟講，佢亦都冇上得咁急。咁當然啦，亦都有你可以話咁美國本身佢嗰個擴散真係好犀利。咁當然呢個此其一。但是呢即是可以应该相信可以日后追踪返嘅就係话呢其实你睇到呢个就係美国自己本身嗰个发展確診嗰个技术嗰个能力呢係喺短时间之内呢飞跃得好快。 嗯。 令到好多人可以喺突然之间就算你冇保险都好都可以透过得到政府嘅资源同埋科技嗰个協助呢係一大堆呢啲快速測試嘅系统呢突然之间整咗出嚟。咁、 嗯、 其实呢即係相信喺节目出街呢一刻咁其实美国嗰套讲緊是那套五分钟快速確診的那套机就已经是出了来的了。 嗯、 那接下来那个快速测试呢即是我愿意相信呢很快你会看到世界上各个海关口岸都会有这一部机在这里然后等一个五分钟快速测试的结果这样走了出来。 嗯嗯、 那测试技术、啊、那是那个他们发展出来的。 嗯 藥本身亦都繼續研究緊啦。咁另外我哋一路有講過，就係佢本身嗰個臨床嗰個疫苗嗰度，而家亦都係測試進行中啦。咁唔單止美國嘅，英國牛津大學咧啱啱亦都最新公布咗咧，佢哋亦都發展一個咧以腺病毒為基底嘅一種疫苗，就正係招募緊測試者。咁佢哋就冇咁快去進入人體測試嘅，因為可能英國本身個制度同美國有少少唔同。咁佢哋講緊係可能去到八月九月先正式可以進入嗰個人體測試，但係佢已經有一個英國牛津大學自己本身發展了一個疫苗的藍本，亦都出咗嚟。咁再跳翻去頭先台長所講嘅就係嗰、那個呼吸器嗰度啦。嚇，呼吸器本身一啲醫療產品就本身就係一啲呢類產品嘅製造商一啲專利啦。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就係話係講緊 Donald Trump 佢係直頭係發爛渣扭緊嗰個即係GE 呢間公司。去開佢嘅產能出嚟去整呢啲嘢，咁、 嗯、 甚至乎民間智慧就係話屋企有 3D printer 嘅，都開始去 print 呢啲嘢出嚟嚇，咁、嗯、都非常之即係嗰個動員係非常之厲害。 喂，但我唔明佢 3D 嘅印滴打印機可以整到一個口呼吸器同埋口罩翻嚟。 即係佢而家去到 其實咁嘅，我諗呼吸器佢最緊要嗰部分咧，除咗你嗱面罩嗰個固然重要啦，但係面罩嗰度好多時你會都揾到一啲代替品嘅，甚至乎話已經有人都整咗係話你普通一個潛水嗰啲 snorkel 咧，可以成塊面笠住嗰啲咧，基本上就可以將佢改裝成為一個呼吸那個面罩嗰部分噶啦。咁但係嗰個咧負責去控制氣體供應，即係其實你想象一下，有玩潛水嘅就會知噶啦。你其實最緊要就係話咧，有個地方去供應個氣體出嚟，但係供應氣體個地方嗰個嘅氣壓咧好多時係好大嘅。而且佢大得嚟就係隨住嗰個入面個氣嘅容量多少咧，佢會有個容個個氣壓會有變化嘅，即係你中間就需要有一啲嘅氣閥嘅裝置咧，嚟去將你人正式吸到嗰個氣體個氣壓咧，就去穩定到一個等於我哋好似喺平時大氣度呼吸氣體嗰種感覺一樣。你吸就有啖氣好舒服吸入嚟，一呼嘅時候亦都唔需要好似咧吹個大氣球咁吹得好辛苦先呼得到出去。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裝置先係最重要嗰個嘅，即係嗰個 valve 嗰部分先係最重要嘅 ventilator 嗰個零件咯。 係啊，那個就係嗰個活塞啊。嗱，但係另外涉及一個問題就係嗰個過濾嗰個情況咧，即係而家我哋譬如話對於過濾嗰個病毒本身。有冇相應嘅進展？即係空氣入邊。因為最新個消息就即係都唔係其實唔係最新，因為而家世衞卒之承認一樣嘢，就係個病毒係可以透過空氣傳染噶嘛。咁我哋譬如平時我哋即係喺工作場合，我哋有冇必要揾一啲嘢過濾過呢啲空氣咧？ 嗱，即係所有呢一啲中央嘅空氣調節系統咧，你問我，我覺得一定需要有一套即係殺菌消毒嘅系統噶啦。即係呢樣嘢，譬如包括一啲密閉嘅空間，你去到啲冷氣商場啊，餐廳啊、卡拉 OK 啊，甚至乎我覺得最嚴重嗰個位咧就係飛機啊上邊呢一啲咁樣嘅系統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規格一定要係做到非常之徹底乾淨，能夠即係殺滅到絕大部分嘅細菌病毒先至可以咯。咁但係你話就算一般嚟講嚇，即係而家睇到就係話咧，佢都可以順帶一提啦。咁亦都啱公布咗，就係我哋先前講就係嗰啲口罩咧，就淨係用一次，唔好翻用咁啦。咁其實好多時係來自就係話我哋本身就冇一個咧好適合地將佢徹底消毒嘅一啲嘅方法嘅。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就係話咧，一啲氣化嘅過氧化氫，即係其實雙氧水一啲氣霧嘅雙氧水嘅一啲咁樣嘅裝置咧，其實就可以幫我哋去攞啲N95 口罩咧係消毒，話可以消毒翻用廿次都得咁。咁但係當然啦，美國去批准咗俾你咁樣去翻用 N95 口罩，就唔代表我哋都可以隨便咁做。因為最緊要係人哋有嗰部消毒機， 你冇 將個口罩掛入去，你冇嗰部自己揾啲嘢去噴，揾支毛筆點啲雙氧水去查咧就唔得嘅，即係兩回事嚟嘅嚇。咁即係一下子就好多，即係我好睇到就係佢哋嗰種即係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啊。喺兩個月前。即係當喺亞洲，尤其是喺中國大陸出現呢一個咁樣嘅爆發嘅時候，你睇唔睇到嗰種即係調動產能嗰種去到美國呢一種程度咧？咁我覺得嗰個高下就一下子分咗出嚟嘅。反而即係譬如我睇得比較多就係一啲可能係中藥嘅藥方，有人就話去好多嘅傳言啦。跟住就一啲好山寨嘅口罩消毒方法啦。咁然後就係、是。嗰啲器即係就嗰啲房嗰啲咁嘅器材咁樣，可能你見到最大工程就係起個戰地嗰啲叫方艙醫院嘅啫。咁、但係咧，你會睇到更加高層次嗰個嘅動員啊、技術啊，甚至乎去到發展疫苗啊、檢測啊呢一啲嘢咧，你會發覺就而家喺歐美嘅世界嗰出嚟嗰個嘅資訊量同埋嗰個嘅效能咧，係真係好高嘅。 係啊，其實呢、這個瘟疫亦都係一個國家佢嗰個綜合國力嘅測試嚟嘅，係嘛好啦，我哋第一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 好。